一条无一伤，要非不报，咱不要，好半辈子吃。 是一个没事没想没完没了没边没沿没头没脑没边没想 你甭拿大话压人！ 不服咋的？ 不服。金富哥， 你虎上边当官的主，在村里你可虎不了谁。你以为你是太阳啊？还都得围着你转。 石头，你快说咋办吧，都快把我急死了。 改变办法就行。 改啥办法？ 实行股份制。 石头，干脆你就挑挑头，咱们闹闹这事 儿。我挑头？ 对。 石头， 你要闹成了这个事儿，我们大家就选你当村主任。 对。 都上来锻炼锻炼有好处。人呢？ 一鸟入林，百鸟压林呐。您这一来，冬天退了。 咱们村的人呢，稀泥糊不上墙，看见了没有？600多口人的小村，候选人就提了50多。哎。这些人能当村主任，笑 话。哎，干爹 啊，你可别当笑。刚才这帮人可鼓捣石头当村主任呢。 鼓捣石头当村主任？ 反正我明月妹子跟他搞对象呢，这事儿不好说。 跟他搞对象？我闺女就是臭家，也不能给他。

般的脸皮是高，你爹连人寸不认，我双手赞成为他把气压。在这片土地上，树林绿了家家。 石头，你咋这样？咱年轻人活着应该有个人生价值啊。 生气了？生气可不好，老得快。没想到你把这事儿看得这么重。 石头哥，民选村主任你到底是咋想的？ 说实在的，昨天我妈数得我大半宿，死活不让我参加竞选。 为啥呀？ 我妈那点心思你还不知道，怕得罪我老丈人呗。 去。 哎，这可是真的啊。 那你说你要是不干，谁还能干？ 我看金福还行。 他啥人你不知道？ 可也是，人倒是挺精明的，就是没用在正地儿上。 那你说谁还行？ 谁还行谁行吧，反正我是不干。 石头，你那点心思我还不知道。你前想你妈，后怕我爸，可父老不能忘了大家。你辜负了乡亲们的重托，你没有想咱村的发展壮大。你这样跟金福有什么两样？你自私自利。都怪我明月看错了人，从今以后咱俩一刀两断。 明月，明月， 明月，你一番话将我震动。是否我不是那 贪耍为百姓。明月，听你的，我要争一争。 牵着不走，打着倒退。 嗯， 刚才你说的是真的？ Yes。 不一定吧。 I love you。 讨厌，大声点， 我爱你。 Thank you. 三纲目纪训练，我处处公道，对你家外来户从未明言教。听人说小石头上村下乡，对咱村养虾场忙把刺儿来挑，还想当村主任将我关掉。 那一个烂舌头信口胡叫，若真有此事定要严管教，岂容他一小半上我 这事儿啊，你别往心里去，我呢也没把他当回事儿。 坐坐啊。 哎 哎，跟你说说呀，是怕他们年轻人没正形惹祸。 那石头他再没有正形也听他妈的呀。 嗯， 我这就回去好好的问问他。 哎呀，忙啥呢？吃完再走。 哎呀，不了不了， 吃走得了呗。 哎，邓娘，明月，邓娘，告诉你一个好消息，你选第一轮投票，石头排名第一。哎，这不行，我得赶快找他去。哎，邓娘， 明月， 哎， 明月。刚才你说啥？ 榜上排名石头第一。 我小瞧他了。 爸，您说对了，石头真棒。石头自幼就出众。 可是咱村里的一枝花啊。 啥花啊？ 哎， 听说石头他们俩搞上对象了。 他敢，我的掌上明珠能给那个刺头？ 那榜上石头可是第一名啊。啊， 哎，真没想到。 有啥想法啊？ 我说老郑 啊， 这是谁起的幺蛾子啊？咋还民主选举呀？啊， 关成啊，这事儿你不知道？民选村主任是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规定，咱们还得正确对待啊。民主嘛， 民主不是随便。到民选真添乱，恰似倒海翻波浪，鸡头鱼刺加几乎，小象也想撑大船。 上级精神三招单，莫放怨气说闲言，面前是难堂，群众最占有意见，得票不得数言， 一人难成百人难，谁能是什么人啊？是神来也是仙，招来不周是难办，谁愿意顶杯顿顿端，喝的我血压增高直上翻，消化不良胃发炎，我的老兄啊，你直说我村长，咱俩是老伙伴，两只大棒一线穿。 关成， 我在前边挡风遮雨，多做工作，看见了没有？到头来呀，倒闹了我一身不是。 关成，咋说我也是个支书，啥事我也逃不开责任。 行了，我说呀，这事儿你也别往心里头去。俗话说得好，听拉了鼓叫的那还不种地呢。有意见谁有意见？找几个不吃不喝的干部来我瞧瞧。 咱哥俩说句掏心窝子话啊，有些事情啊该注意咱就得注意。比如说今儿 咋了？ 你弄这么大摊子干啥？ 我过生日私事儿。 你的生日不是下月初四吗？ 哎呀，你说的那是旧历，打今天起呀，我也赶赶时兴过阳历。哎，哎呦呀，李镇长啊，我说李镇长，皮皮虾、大海螃蟹都煮熟了，冷水板也给你炖上了，就等着你们来了。啊，都来不了了，别呀！我你看我，哦，召开紧急会议呀、啊！好，我马上就去。支部书记会，他在我这儿。